我还喊我个是，我命里无处管宁的事情。管宁，我从管宁个，你要管宁么个好，都要省着。省着呢，劳烦了。省，你要省着个事，你要管搞口，搞口呢，你要忙各种是不是？你要忙银、忙租、忙筹房子、忙备案呢，请我出省着。是块省着啊，要请我出就是，你要劳烦那个行背。你要是打，你要是开门三，你要是多扣扣，你要是，我是说抽是第一，俺自古，俺排骨，俺炸，还俺各种抽，可能俺七八张五只口，是那是不贵是，还要是，都是啥子能听，不得多二十五五出呢，五十公还要请二十喽。不是呢，你五十倍呢不夸嘛，帮助你呢，然后就管你个呢，管你，你要管你什么个呢？你要管进什么大沙口呢？你要管忙抽，忙抽，你要管忙各种跨是不是？什么那里忙？那不是呢，跟你自个呢都想什么？喊你们个跟张工呢？然后管你什么工哈？啥子么工呢？是进口那要先养子多多，养子姑。也咋我那个偏恶，然后偏恶呢都，你啊我是我那哪次哪说次个乖，还有你乖盲目个对呢我那个提个，反正长呢人家十七秒嘛，能长呢，然后还要乖你要注意么个事，你拿刀子还是，就是啊偏着是肉子卷子是五零八啊，你要注意拿长呢入口供，入口供呢。好嘞，五十里呢，六个是那六个人，好嘞，那只有你地庙，然后你要票就是，几块地呀是吧？咋我子？但是帮助都是自家屋头没费了嘛，都是没你不是都归是屋头呢？你要几进庙呢？几就往福田我子那头要，是浪费屋头呢？你要忙纸忙香。你阿欧是阿欧咋？忙欧火炮我们那都喊你们过来，但你是火锅送零食，送完零食呢都个人送花，俺们那整花那不有呢，个人那阿我是归啥这是三男个人，阿我是归瓜，那都不有那个抽啊，几十万我们几块，但人家几斤没有，几斤面呢，那都管你个，你归先那老饭先不火炮呢，人家的哎，没饭就是不进哦，那都肉块呢都你要开门三，你要白纸是拿多五撮子，还有不是肉块你要啃菩萨，你要蒸啊，你要白纸我呢啊，我是什么子感冒啊，好像是即使你要把什么子只看好你爱缝肉，还来管你们口供呢不啊哦，我只能都几块嘛，都没啥能几块，还是么供呢都口呢。没法入庙，我法入庙呢，那是南阳山的都，都是真一抽庙蚊子，俺那都无抽，就是跑一入庙呢，那都吃亏呢，那都俺怕法没关系，开山呢都我法没入，开门山呢你俺没法呢没关系，是俺那五十公呢有出我法没入，在开门山呢有俺没法没关系，那哈子又是南阳，哈里又南阳，哈啥都能轮轮耳。不得俺也是吧都入背后管你没口供是那样式不琢磨过来来总呢来来总呢自家都自家我怎么管人情为了长不住庙。